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11集，大战巨蟒上。 众人在这条巨蟒面前显得苍白无力，他刀枪不入，连刘清波的剑都无法在他身上砍出伤痕，李应等其他人的攻击更没有什么效果。巴桑倒想召唤雄鹰来攻击，但他们现在身处地底深处，对这条神话怪物一般的三头巨蟒来说，唯有威胁的是龙身。龙身手里的剑连巨蟒抵御刀枪的鳞片都能砍出血痕，这使得他对这个男人忌惮异常，三个脑袋丝丝的扭动，张开獠牙朝龙身喷出黑雾。龙身避开黑雾，整个人从蟒身上滑下去，但他顺势用剑从巨蟒的脖子上划开一道长长的血口。巨蟒吃痛，身体扭动越发剧烈，河水被他搅出巨浪滔天的动静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许多人只能在河里勉强保持稳定，更不要说出手攻击了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道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上蟒身，而且竟稳稳站住，还灵巧而飞快地往上攀跃，一时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。 是林轩。 冬至很快认出了他。只见林轩手里拿着一柄锤子，攀着蟒身步步往上，没几步就在蟒身身上钉入一颗钉子，钉子细长如针，对蟒来说如蚊子咬咬，无关痛痒，但林轩却因此借力在钉子上一跃而上，最终到达巨蟒中间的那个脑袋，然后举起锤子狠狠地敲向他的其中一只眼睛。原本林轩跟着过来，众人都没当回事，心里未尝没有把他当成外人来暗自防备的想法。不过林轩成天笑嘻嘻的，见谁都是未开口三分笑，加上岭南林家当家人的身份，大家也不好对他摆脸色，不过要说多亲近就谈不上了。林轩也不以为意，除了三不五时逗逗冬至之外，就是跟宋志存交流的比较多。至于龙身，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都是一样的话少。砰！在滔天巨浪中，大家还能听见这声动静，可见林轩用了多大的力气。灯泡一样红艳艳的眼睛被砸破，眼球和血从巨蟒眼眶里喷溅出来，他撕的一下狠狠甩动，竟将林轩直接给甩出十几米远，后者落入河中生死不知。一只眼睛瞎掉，让中间的舌头开始混乱，但随之而来的是他更加猛烈的报复。视线之内的龙身成为了他报复的对象，三个脑袋同时张开獠牙，齐头并进冲向龙身。黑雾从巨蟒口中喷出，分作三股，几乎将龙身整个人罩住。 小心！ 不知谁喊了一声，声音很快淹没在滔滔河水中。龙身的身形陡然拔高，攀着峭壁飞快上升，堪堪避开那股黑雾，脚一蹬又借力扑向巨蟒，抱住他的颈项，将剑刺了进去。 我拖住他，所有人先走。 龙身喊道，他的声音因为耗力过度也变得微微沙哑，但力量犹在，仿佛谁也不能撼动分毫。冬至在水中沉浮，抽剑砍向蟒身，铮的一下，剑身居然反弹起来，可见巨蟒已经修成金刚不坏之身，竟连削铁如泥的长手剑也奈何不了他分毫。也不知道看潮生与这三头巨蟒相斗会是谁胜谁负。普通蟒蛇当然不可能跟蛟匹敌，可眼前这三头巨蟒已经是神话中才会出现的凶兽，也许看潮生在都未必奈何得了他。巨蟒仿佛不耐烦他们在自己身上挠痒痒似的举动，硕长的蟒身在水中甩动翻腾，将河水搅得天翻地覆。一个巨浪卷来，冬至直接被拍离几米，险险避开巨尾的袭击，但脑袋也被水流冲击过来，弄得头晕脑胀，眼前直接黑了好几秒， 顺带喝了几口带腥味的河水，差点没吐出来。然后他就看见刚才他们掉下来的地方靠着一个人，对方双手挥动，像是在做什么仪式。仔细一瞧，原来是谢青宁。谢青宁看似双手空空在漫无目的的挥舞，实则手中却有两个细的不能再细的丝线，两个小孩落在巨蟒身上，一步一步走得很稳。他们神情木讷，动作灵巧之中又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古怪。 那是什么？ 傀儡偶师，他是傀儡偶师。 池半夏为他解了惑，巴桑恍然，难怪谢青宁先前对自己所长一直讳莫如深，也许正是担心同伴异样的眼光。此时两只孩童傀儡手持匕首在蟒蛇身上慢慢走着，似乎在寻找弱点。谢青宁双手挥舞，眼睛紧闭，眉头拧出好几道褶子。三头巨蟒在这里不知道生存了多少年，它的鳞甲固然坚硬如铁，但也有一些鳞片在岁月中磨损。孩童傀儡突然站定，小男孩举起匕首往其一处狠狠地插下去，匕首入了一半，但转眼竟然又被弹出来。巨蟒左边那个脑袋扭转过来，嘶嘶作响，一口将男童傀儡的脑袋咬下来，又将女童傀儡扫下去。噗的一下，谢青宁喷出一口鲜血，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大家都在水中挣扎沉浮。他们诸般能耐，平时对付僵尸恶鬼邪魔都不在话下，现在却对着占据了绝对力量的凶兽束手无策。听见龙身的话，宋志存也大声喊道： 设法赶紧离开，不要硬拼，我们殿后。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，一群年轻人的心气在现实面前被消磨得差不多，李应带着顾美让他们开始往巨蟒的反方向跑去。但巨蟒似乎察觉了猎物们的意图，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又被刺了一剑的巨蟒凶性大发，巨尾卷起又狠狠拍向水面，河水顿时涌向狭窄的河岸。巨蟒拍击不断，河水不断上涌，水位迅速上升，李应他们又被卷入河中。在巨蟒与龙身宋志存搏斗的同时，犹能抽出余力阻拦袭击其他人。刘清波被接二连三的打击弄得满心不甘，心头火起，他抬头遥望龙身还在与巨蟒的三个脑袋激烈争斗的身影，咬咬牙拿着手电筒提剑就钻入水里。打蛇打七寸，打蛇打三寸，对蟒也同样通用，这些诀窍人人都明白。但问题是面对这样一只庞然大物，别说找他的七寸和三寸了，能够在他身上留下伤痕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更不要指望找什么要害了。巨蟒在水里翻腾，搅得河水浑浊不已，手电筒能看见的范围有限，刘清波只能凭借直觉来判断巨蟒的位置，在幽暗浑浊的水浪中勉力往前游动。忽然间一股巨大的暗流涌来，他下意识地挥剑抵挡，却忘了剑在水中受到阻力，威力速度减半。暗流迎面而来，将他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往后推，一只手忽然从旁边伸出，抓住了他的胳膊往旁边拖。刘清波一惊，剑下意识地要刺去，手电筒却照出了一张模糊的脸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甩开对方，又做了个手势让对方离自己远点。对方却依旧不依不饶，依旧拉着他做手势，像是要问明白他想做什么。修行者在水下的闭气时间比普通人长，却不是长了个鳃能无穷无尽地在水下呼吸，被对方这么一耽搁，刘清波的气都快耗尽了，只能浮上水面，恶狠狠嚷道： 你能不能滚远点儿？” 冬至没理会他的恶劣态度，在三头巨蟒面前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。 你是不是想要在水下偷袭？我帮你。 你不拖后腿就不错了，能帮我什么？ 冬至刚才看见龙身与宋志存一直与巨蟒周旋，为他们拖延时间，但巨蟒一心二用，让他们一时想跑也跑不掉。他既是想帮龙身，也是想帮自己和同伴脱困。冬至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快速道： 我听说蟒蛇三寸和七寸都是弱点，但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它那么庞大根本没法找， 不过他在水下应该还有一个弱点，我有长手剑，你有飞颈剑，我们可以合力。 什么弱点？ 肛门。 什么？ 刘清波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冬至以为他没听明白，急道：“ 就是菊花，你到底干不干？” 任何一种生物被利器捅菊花，滋味都不会太好受，那地方跟要害也差不多了。刘清波嘴角抽搐：“ 你知道他的菊花在哪里吗？”“ 我见过蛇的标本，应该是在靠近尾部的下方。它的上半部分不好靠近，下半身相对容易一些。蟒和蛇的构造应该差不多。” 情况紧急，容不得刘清波多考虑，他胡乱点点头，算是同意了这个计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